Let's go。装上行头，我去脸上疲乏笑容，进入忘我的王国，进入忘我的魂魄，为我忘苦不是自我，一种态度一个念头，情感却深藏不露，对的人才懂，规则由我掌控，游戏就是生活，关卡如乱流，我自由穿梭，我拒绝再沉默，世界握在手中，等候一声令下转动，顽固就是态度，抛开伪装的束缚，虚张声势不是主流，顽固就是态度，相信你也是稀土，穿上自信的巅峰。装上行头，我去脸上疲乏笑容，进入忘我的王国，进入忘我的魂魄，为我忘苦不是自我，一种态度一个念头，情感却深藏不露，对的人才懂，规则由我掌控，游戏就是生活，关卡如乱流，我自由穿梭，我拒绝再沉默，世界握在手中，等候一声令下转动，顽固就是态度，抛开伪装的束缚，虚张声势不是主流，顽固就是态度，相信你也是稀土，装模作样是否有点过头，虚有其表没自信的空洞，顽固态度不是没有风度，玩出真实不是在那摆酷，是否能够自行找我想我不用多说，玩个精彩释放拒绝陪伴充满自我，我就是我，我不会迁就，天赋出来我穿越自己的天赋，可能 顽固就是态度，抛开伪装的束缚，虚张声势不是主流，顽固就是态度，相信你也是稀土，穿上自信的巅峰。